平平安安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要说到西门庆啊，他可能是地痞、流氓、无赖、恶霸、色狼集体的代言人了，是古典小说《金瓶梅》里的男一号。西门庆臭名远扬，既然这个人是虚构的人物，这小说的作者为什么要用兰陵笑笑生这个假名呢？这部小说里到底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呢？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？大恶霸西门庆到底是在影射谁？孙悟空究竟是中国猴还是外国猴？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演变，如若返回原形，这些人物又会是什么样呢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探访文学人物原型之西门庆原型上集。大伙认识西门庆这个人物是《水浒传》里他勾引了武大的老婆潘金莲，最后被英雄武松给打死了。不过在《金瓶梅》里，这潘金莲可是西门庆纳的一门小妾，他是由于纵欲过度而死，不是被武松杀死的。《水浒传》里要表现的是武松，《金瓶梅》里这西门庆却是男一号。虽说都是虚构人物，不过小说一出来就有人猜测了，这西门庆肯定有原型，而且这个人正是严世蕃。严世蕃可算得上是高干子弟了，他的父亲奸相严嵩，那是明世宗时期著名的丞相啊，相当得宠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。为什么把西门庆这狗屎盆子扣在严世蕃的头上呢？咱们呀先来了解一下西门庆这个人物。大伙都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恶霸，其实啊他同时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。西门庆的家里原有的资本并不雄厚，书上说他出生于清河县一个殷实的人家。殷实这顶多也就是不愁吃不愁穿，算是小康富足，有点零花钱，离着富豪这称呼啊还差着远呢。西门庆的父亲啊是一个开生药铺子的，等到西门庆接了父亲的班，没过多长时间，他这家小药铺的经济实力啊就急剧增长，真是财源滚滚来呀。有了钱，西门庆这人在商界迅速出名，不仅是商界，就连政界，他西门庆说话 也是有一定影响的。为此西门庆很是得意，他曾经跟正房老婆炫耀过，说即便是拐了许飞琼，抢了王母娘娘，也捡不了我这泼天的富贵。听听这口气，就连神仙姐姐他都不放在眼里。这西门庆何德何能，这么快就蹿升为有钱人了呢？迅速发家致富，西门庆独家绝招，第一是傍富婆。西门庆老婆多呀，正房大老婆一个叫吴月娘，小妾五房：李娇儿、孟玉楼、孙雪娥、潘金莲、李瓶儿。因为人数太多，名字不好记，干脆以数字标记，人称大娘、二娘、三娘、四娘、五娘、六娘。这里边有两位都是富婆，三娘孟玉楼，她老公原本是一布贩子，后来这布贩子客死他乡了，留下了大笔的财产，这孟玉楼守寡一年多，媒婆就向西门庆介绍了这位富豪的遗孀。西门庆一看孟玉楼这人长得不错，还能带来一笔财产，他也就乐不可支的人财两收了，把这孟玉楼娶进了家门。据说孟玉楼嫁进来的时候带有南京八步床两张，这种床很大呀，看上去跟个小木屋子似的，四周是上好的木料打造的围栏，还有这两边安着窗户，讲究的还在挂檐和这横围上雕刻花纹，什么麒麟、凤凰、牡丹，这都需要高超的工艺啊，才能打造这种床。别说放在现在了，就是那个年头，这也是一大物件了。这样的床还一下就送两张，别的还有呢，穿的衣服四五箱子，装的严丝合缝，手指头都插不进去，金银珠宝、珍珠翡翠更不用说了，手里头的现银呢也有上千两，上好的梭布二三百桶，这哪是娶媳妇儿啊，这是娶了银行啊。不过这富婆跟李瓶儿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，这李瓶儿原本是蔡太师女婿梁中书的一个小妾，后来嫁给了一个太监，自然的这太监的财产几乎都归他了。早在这太监没死的时候，李瓶儿就托西门庆给办过事儿，一开箱子就搬出了60锭大元宝，共计3000两，让西门庆拿走。后来她嫁给了西门庆，带来的财产更是数不胜数啊，4口描金的香柜，里边装的是蟒衣玉带、帽顶绦环，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西门庆送给蔡太师的贺寿之礼都是打这李瓶儿这出来的，看来西门庆娶李瓶儿这娶的不是银行了，这娶了印钞机。迅速发家致富，西门庆独家绝招第二式，一边放高利贷，一边拉关系。西门庆几次借高利贷给李三黄四做黑生意，都是每月5分行利呀，折合成现如今的百分比就是60%的利息。这些高利贷的交易断断续续一直做到西门庆到死。历史上历朝历代对高利贷都有法律禁止，西门庆明知这是违法的勾当，为什么还做得正大光明呢？这是因为啊，向西门庆借贷款的不光是商人，还有一些官员。您比方说新中的状元蔡一全，在回乡探亲的时候路过清河县，应邀到西门庆家里打秋风。这打秋风什么意思？就是这蔡状元上岗之前，朝廷啊不给发工资，可是中了状元您得衣锦还乡啊，这手上没俩钱儿，他没面子，上下打点买点礼物，这也都需要钱。西门庆就瞅准了这个商机， 他主动把这蔡状元请到府上，好酒好菜好招待，身边美女如云，临走的时候还给了蔡状元100两白银，名义上是借给他的，可实际上啊，这100两银子的利息能有多少？西门庆根本就不放在眼里，他要的是跟蔡状元能拉上关系。后来蔡一权担任两淮巡盐使，西门庆贩卖私盐，蔡状元给他开通后门，让西门庆啊比别的盐商早一个月提货。这一个月的时间，这西门庆就轻而易举的赚了20000两银子，其他盐商只能干瞪眼看着眼馋。蔡状元带来的好处还不止这点，他还把山东巡抚介绍给了西门庆，西门庆时不常的就去行贿，山东巡抚就把朝廷派下来的20000两银子的古董买卖交给了西门庆，这里边又得有多少利润呢？一手对商人放高利贷吃利息，另一手对官员放贷款，拉关系走人情，勾结官府获取经商的特权。迅速发家致富，西门庆独家绝招第三式乾坤大挪移。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家里头落难了，他带着老婆前来投靠，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箱子，另外还送了西门庆500两银子，都被西门庆收到了正房老婆那儿。然后西门庆就打发女婿给他看门去了，这地位啊还不如小妾呢。不过这陈经济带来的财产可不少，书里几回暗表说他带来的恐怕要比李瓶儿带来的还得多，这笔横财对西门庆的发迹也是至关重要的。迅速发家致富，西门庆独家绝招第四式遍地开花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一个生药铺子能赚几个钱呢？咱得把这产业做成一条龙。除了药铺，西门庆先后又开了缎子铺、绸绢铺、绒线铺，外边又贩卖私盐，走标船搞运输，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谋取暴利。他开的当铺这钱赚的更是昏天黑地呀。有一回，有一个人拿了一座大罗甸大理石的屏风来到西门庆这个当铺，这工艺啊说白了就是把这贝壳打磨之后镶嵌到大理石里，里边呢有各种图案，可以镶嵌出花鸟鱼虫啊，什么飞禽走兽啊，您现在去故宫博物院看，里边还有这罗甸工艺的家具，上边呢再涂上一层光漆，看起来是非常的富丽堂皇。您听这工艺这么复杂，就知道这肯定是富贵人家的物件啊。这些东西当了多少钱呢？区区30两白银。一个大屏风至少得100两啊，西门庆给人当了30两，可见从中谋取的暴利真是不少。这西门庆的业务啊也在不断扩大，而且呢还见缝插针，拿着公款去放债收取利息，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帮人家打官司收取感谢费，逃税漏税，凡是能捞一笔的地方，这西门庆绝对不落下。小说里把西门庆写成这副德行，写小说也需要材料，这作者是哪儿来的灵感呢？他是在影射丞相之子严世蕃吗？金瓶梅一开始就交代说背景啊是在宋代，实际上小说展现的是明朝晚期的社会，据说严世蕃就是西门庆的原型。严世蕃的小名叫庆儿，号叫东楼，小说作者把东楼化作西门，直接用庆这个字作为名字，创造出了西门庆来影射严世蕃荒淫无度的生活。严世蕃的贪婪成性，生活糜烂，跟小说里的西门庆是如出一辙。说严世蕃就不能不说他老爹奸相严嵩啊， 当时正是明朝明世宗在位，这位皇上一心追求长生不老，常年在西院炼丹修道，根本就无心朝政。皇上喜欢这个，很多文人就投其所好，写青词奉献给皇上。什么叫青词？就是道教仪式当中啊，用于祷告的词文，写得好，立刻加官进爵，入阁做高官呢。当时民间还有青瓷宰相这说法，这严嵩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他非常善于写青瓷，揣摩皇上的心思啊，深得世宗的宠信。他让严嵩主持朝政，自己呢身居皇宫，专心的修炼成仙之道。世宗在位45年，竟然有20年不上朝，这严嵩啊，擅权长达17年之久。嘉靖27年，这时候的严嵩已经将近70岁高龄了，处理起政务来总是觉得力不从心。一有什么事儿啊，他总是说这事儿等我回去跟东楼小儿商议之后再来定夺。严世蕃就成了老爹的左膀右臂，闪亮登场了。据说严嵩长得是又高又瘦，眉目稀疏，这声音是又尖又大，很符合百姓心中刻画的这个奸臣的形象。可是严世蕃的长相跟他爹一点不一样啊，不随相，脖子短，身材胖，看起来就是一富家公子。虽然长相没随了爹，可是心机上跟他爹是一模一样，也是机灵奸猾，通晓时务，熟悉国典，而且还颇会揣测别人心理，尤其在偷奸耍滑方面可谓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呢。这样的儿子对于严嵩而言可真是一个极好的助手，严嵩对儿子是严重的依赖，甚至私底下让严世蕃直接代替他票拟。这票拟啊，就是内阁在接到奏章之后做出批示，然后再由皇上审定。严世蕃写的意见特别迎合世宗的心意，几次下来，这严嵩干脆把这事儿直接交给了严世蕃。这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，可严嵩呢，不能一天没有他儿子。有人干脆啊，称他们父子俩是大丞相、小丞相。有了权力，严世蕃和他老爹一手遮天，开始给自己家捞油水，收受贿赂，把官场当菜市场，这官位明码标价往外卖。那些出重金贿赂严世蕃的都被看作是自己人，重要官职您挑着做，没钱但是干巴结的那群人也被安插进来充当自己的耳目，不顺从他的人严世蕃就大打出手啊，打完之后还不忘趁机敲诈一笔。平常生活里更是穿金戴银，骄奢淫逸。有一回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从江南回来，给严世蕃带了一份见面礼儿，一顶价值连城的金丝帐，另外还给他的27个小妾每个人带了一个珠宝簪子。严世蕃见了，呵，这心里老大不乐意了，心想这么点东西你打发要饭的呢？您想想这么贵的礼物严世蕃都不加在眼里，可见他这人有多贪婪。就连皇上的儿子也得给严世蕃送礼，求他给办事儿。严世蕃呢还向别人炫耀呢，说你看天子的儿子都得给我送银子，还有谁敢不给我送啊，真是太岁头上的土啊，他都敢拉回家盖房去。在京城严府拥有3-4栋的豪宅，巍峨壮观，府邸前还修建了一座大花园，园中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应有尽有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严嵩叫人开凿了一片人工湖，这面积有几十亩，嚯，湖光云影，是画船雕梁，更显得严府富丽堂皇了。严世蕃曾经自夸呀， 说朝廷不如我父。这严嵩啊，只有一个老婆，两个人携手终老。严世蕃在这点上跟他老爹截然不同，他的荒淫跟这西门庆比起来，那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严世蕃的妻妾加起来一共是27位，个个穿着绣龙绣凤的华贵衣服，点缀着珍珠宝石。这严世蕃用的是象牙床，周边围的是金丝帐，夜夜笙歌，寻欢作乐。其他的侍女啊、丫鬟呢、啊，更是不计其数。他给这些大小老婆们盖了一溜的房子，全都住在一块儿，过着如此腐化的生活，他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常常得意洋洋的跟别人炫耀，说朝廷还不如我快活呢。后来严家败落的时候，朝廷抄家，抄出黄金3万两，白银300多万两，这书画根本没法用数量计算了，只能拿时间计算，抄了一个多月吧。据说小小的折扇就超出了27000把。现实生活中的严世蕃，小说里的西门庆，这二位都够精明，会敛财，也都够荒淫，妻妾成群，过着声色犬马的迷醉生活。不过这严世蕃长相不怎么样，是个独眼龙外加瘸子。这西门庆长得是人五人六的，小说里西门庆最后死在了潘金莲的床上，而严世蕃则是被皇上斩首了。不过关于这西门庆的原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这种说法提出的人物比严世蕃还要金贵10倍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。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